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要继续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每周末固定和朋友们交流的内容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不过今天呢，他是自己来和大家去讲述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公池。首先还是有请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嗯，欢迎公池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听公池自己来和大家去讲述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今天呢，公池是作为一名今年刚刚结束了高考，马上要步入到大学的一位大一的新生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故事。那首先呢，还是想先听公池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自己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从就是小时候5岁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幼儿园里就是有一个就项目，就是轮滑项目，就是教练会带着就是大家在那滑，然后我滑的不错。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妈带我去冰场，然后滑冰了，就是在冰场就没想过要接触冰这项运动，那时候也不认识。然后就是看到旁边有一群穿着盔甲的这个小朋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威武，然后穿着冰鞋就凑到他们那堆里去了。然后那个教练就问我，你想不想学冰球？然后后来呢，就是特别的喜欢，然后走上这条路了。 自来熟啊，怎么这个公职就是一看人家那儿打得挺热闹，自己也想加入。 对， 但是当时可能也是因为像你提到的有这个轮滑的基础， 对， 所以 就是一上来就能直接滑走。 对对对，就觉得上冰挺容易的。 嗯， 因为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可能从陆地上到冰上先去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啊，不过公职因为有了轮滑的这个基础，所以反而把这段时间就很轻松的能够克服了，就一下子能够上冰，然后再加上又觉得那边挺有意思的，他们的服装也有意思，人也多，热闹，就吸引了你，就接触了。那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学习冰球了。 对 啊， 就从5岁开始就是拿着杆上冰，就是开始玩了 啊。那在接触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先开始觉得好玩，我觉得可能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被兴趣所吸引的过程，去接触任何的项目。但是等真接触到了之后，可能就不是自己光看到的那样有趣了啊，有这么一些比如说打基础的时候的这种枯燥感，又或者说你看现在你都已经是上大学了，可是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可能跟你的学习啊和你的日常生活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冲突。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候？ 有，我想放弃的时候，比如说小学阶段还好，就是校队训练组织，因为放学也早，3-4点钟就放学，然后校队训练，然后晚上回去写作业，就不影响正常生活，生活很规律。你说上初中之后就明显感觉到压力大了，就是因为每天除了在学校里一些课还有作业之外，还有课余的一些班儿就得抱着，就帮忙补充一下在学校里就是学不到的内容，因为初中那会儿嘛。然后那时候有时候想放弃来，但是因为从小坚持毕竟是热爱嘛，就没有放弃。 就还是自己咬牙坚持下来了， 咬牙坚持，还是很喜欢嘛，就因为一直喜欢这个项目，就不想放弃。 那你喜欢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你现在有没有回过头去总结总结？ 喜欢它的原因嘛，就是跟队友在一起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好吧，就是大家一起有说有笑，一起讨论，就是赢球吧大家一起开心，输球吧大家一起扛。 就是最先开始它给你带来的那种你觉得那个人多吸引你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他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让你有这种兄弟伙伴之间大家的这种陪伴的感觉。再加上可能公池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独生子女会比较多一些，你们也没有说身边能有几个一起能天天玩的这种好伙伴，但是打冰球就不一样了，它本来就是一个集体性项目嘛，所以你们平时经常要聚在一起训练呀、比赛呀，甚至是出去打比赛，那这种经历太多了，所以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或者说让你对于他的这个喜爱的原因加深的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陪伴，最后慢慢的也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嘛，就是生活当中好像不能少了他那种感觉啊。 那时候感觉就是生活中必须得有点冰球，这个就有关于冰球的一些东西吧。 嗯，所以就哪怕是这些枯燥的时候，或者说是觉得时间都已经很紧张的时候，还是不想放弃他，想咬牙坚持下来。 对，就想一直咬牙坚持下来，就是真的很有趣嘛。 嗯，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公池今天跟我们去加引号这个现身说法，真的也是可以给很多比他小的这些小朋友们去做一个榜样吧。因为真的也是等慢慢到了这个年级的增高，很多时候可能都会面临到我们的兴趣爱好和学习该如何去兼顾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家长我也听到他们会说啊，不知道该如何去更好的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孩子的确也是做得不错，但是能够像公池这样一直坚持到我们最终看到就是上了大学到一个时间更加自由一些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的确在这个中间啊，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还是需要自己能够咬牙坚持下来。还有就是一会儿我们可能也会听公池和大家去分享自己是怎么去更好的协调时间，去分配时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安排的井井有条，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到像今天公池跟我们去分享啊，他把冰球一直坚持到现在差不多得有十三四年 了。 对，十三四年，人生其实也刚18岁。对，所以这个冰球就占了他人生的一大半的这样一段经历，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和大家去分享的啊。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去讲一讲啊，你在这段十三四年的这个冰球的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哪场比赛啊，或者说是哪一段经历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代表海淀打一冬会，就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就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是怎么，就是北京市就是第一次就是在冰球方面就一个很重要的比赛，那时候就是各个城区吧，就是为这个事儿，怎么说都是组织人，然后就天天训练，然后海淀体育局和教委就非常支持，就是我们就是平常时间就利用上学还有课余时间，就是给安排训练，跟学校协调，跟那个学校协调好时间，让我们去训练。 所以当时你就是训练学习就两不误的那个状态吗？ 对，当时也很紧张，每天回家都12点了。 但是那时候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那时候你其实已经上 高一，应该是初三那个空闲的时候， 那就是初三的假期。 假期是吧？ 然后马上要这个上高中了。 对，那时候因为要上高中嘛，就得补课嘛，把高中功课温习一下， 提前先预习。 提前上高中，以免来个措手不及。 所以那对于你来说，其实那时候虽然说感觉好像挺忙的，但是也可以当做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啊。 对，那 会不会？ 对，就是一个平常就每次训练嘛，还是给平时的那些学习上那些烦恼忘在身后吧。 是起到了这种解压的作用的啊，看来是。那当时你们的这个备战，其实听你，我觉得还是云淡风轻的说，当时给你印象很深。但是我觉得等你们真的就是去做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轻松的啊。毕竟我们要参与的这个比赛一冬会，它首先性质就和我们平时的一些什么俱乐部啊、校队啊，甚至说是区队啊的性质都不一样的。 其实那时候组织起这个比赛吧，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吧是03、04，就是两个年龄段。因为04他马上就初三了嘛，就是学习压力特别的紧张，然后家长吧就得每天负责接送，那时候就是很不容易，就能把大家都组织到一块儿训练。就海淀每次训练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就是能看到一支队伍很团结在一起。 对， 就不论是这个孩子今天学校有什么课，家长都会想尽办法就是跟学校请假让孩子来训练。 所以这也是我们海淀队就一直延续下来一个很好的 传 统啊，传 统的精神， 说是 就是团结在一起 啊。从公池刚才的这个介绍就能感觉出来，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很理所应当的，就是大家的一起这个训练， 因为是一个 很重要嘛。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也是大家都纷纷克服不同的困难。 对，就是有各种困难都是用各种方法是去协调，然后争取来训练。 你们在之前有参加过这么正式或者重要的比赛吗？ 海淀之前 就是也参加过，但是没这么正式。 嗯、 那时候就那些就很小的比赛，但是海淀就是依旧都是冠军。嗯， 就是我们的实力本身倒还是非常强的， 实力就一直很强嘛。嗯、 对， 嗯。 但是参加这样的比赛的时候，当时会紧张吗？ 会紧张，因为第一次嘛。 嗯， 就参与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就是海淀的领导还有就是北京市都很重视这个比赛吧。 嗯， 因为第一届运动会嘛，就是有点像给2022前铺场吧。 啊，对，在预热了， 一个过渡了。 对，所以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也很紧张， 高兴和紧张。 整个的这个表现呢，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表现的还不错。 嗯， 不能说特别好。 嗯，就是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 自己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啊。那你回忆一下，你当时在比赛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难忘的时刻呢？ 就是跟西城打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比分咬得特别的紧，就每局大家都很拼，因为那场比赛就是输了就冠亚军之争了。 哦， 就很拼的啊，打的就在门前，就各个机会，包括防守之类、进攻之类，都是不由余力的直接去抢和打。 嗯，所以最终我们 最终赢了，就最终在最后两局就是我们这伙吧，咬牙都挺住最后一刻，然后打进最后一个球。 那看来比分当时应该是非常焦灼， 非常焦灼， 就很激烈， 很激烈，很激烈。当时看的人也很多 啊，的确就是我们当时是为了这个冬奥会嘛，要做一些预热，所以这个比赛的级别，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再加上大家前期的这个准备，到我们最终取得的这个冠军吧，整个看下来就是我们前期做的这些努力真的是没有白费啊，让大家也是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啊。 对，首先看到队员们就对这个比赛非常重视， 嗯， 然后其次是领导们还有那个对这个事儿的大力支持吧， 嗯， 其实这里面也离不开就是所有人对这个运动的一项努力吧，就是海淀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吧，都依靠政府，海淀政府包括体育局的对这个事儿的大力支持。 嗯，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其实刚才你说到这儿，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还是我们得拿公池的年龄说事儿。就是虽然公池刚18岁，但是公池的这个球龄得有13-14年了，所以其实你也算是咱们北京挺早的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这个应该叫选手了。那你自己应该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北京这些年冰球环境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化的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啊，虽然说在你小时候当时能看到有那么一些小伙伴在打冰球，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少的人。 那个时候在场上嘛，就是非常的空旷，大家都在那瞎滑，然后呢就可能就圈出来一小块场地，然后就给冰球提供训练嘛，就穿着护具的可能就几个小孩。然后到我差不多7-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北京已经形成了一小部分规模了吧，队伍会多一些，就是大概10多支队，我能打起一些联赛。就是组织起来一些联赛，然后慢慢的成立了协会，就北京市冰球协会。 对， 然后队伍就越来越多，直到发展到我初中那会儿，就是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了，什么裁判员体系包括一些球员体系就彻底的形成了。 对， 但是呢冰球吧从小到大吧它还是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在小时候吧在就是大家都在金字塔底，人越来越就特别多，逐渐往大打的话人就越来越少了。 是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发觉身边的队友怎么好像渐渐 的？从初中的时候吧，就大家因为各种有的要出国嘛，有的就因为学习压力大，有的是学其他项目了 啊，然后就开始发觉，哎，怎么以前的那些队友好像都渐渐不来了。 对，因为这项运动嘛，他说实话比较浪费时间， 嗯， 还有精力，因为每天下学吧，假设就是6点的冰吧，就是大概5点钟或者是4点半就要到那儿进行热身、穿护具，然后做一些准备活动，因为那是个很激烈的运动，它容易受伤。 嗯，对，那想穿护具，它就得多长时间呢？啊， 15分钟到半小时，因为那时候小嘛，就是特别费劲穿护具，系鞋带很费劲。 都是自己穿吗？还是家长也帮着过？ 那时候初中那会儿，家长可能会帮着系个鞋带，那时候劲儿还不大。 所以的确就像刚才公池说到的嘛，我觉得应该叫加引号的这个浪费时间，就是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他前期的一个准备上，你真正比如说上冰去享受啊，或者说打比赛啊，或者训练啊，那段时间可能跟前面的这些前期后期的这些时间相比较的话反而没有占用太多。 对 啊，你像比如说我们路上的这些交通的时间， 嗯， 还有完了事之后回家，你因为他所耽误的这些其他的时间，我们要把它补回来的，这个真的是会感觉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是的， 啊，而且当时我印象中应该也是因为人少了，可能我们很多的比赛都未必能够组织起来了， 嗯， 因为没有人啊。那当时你怎么还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呢？除了热爱，我觉得这应该也不仅仅是只能靠热爱了啊。 那个时候吧，因为热爱除了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强身健体嘛。 嗯， 因为那时候很难得，就是一个男孩能喜欢这项运动，能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就是把他一直延续， 嗯。 就当时吧，没想过他要拿冰球干什么，就把他当成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事儿，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没球打了嘛，所以那么小我就选择了去考一些裁判证之类的，就是为冰球事业做一些贡献嘛。 哦，在你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哇，好有远见，公职。那你当时应该学裁判也算是北京很早的这些。 对，也算是很早一批。当时北京是因为那时候刚形成规模嘛，小朋友们，然后呢很缺裁判那时候。 哦， 就是北京市冰球协会吧，对这个事儿就很支持。 嗯， 他有时候就要求我们这些就是大一点球员，就是有时间的可以来学习一下嘛。 哦， 就学一下这个项目嘛，因为毕竟那时候已经没球打了，就比赛很少了， 嗯， 就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周六日的出去比赛， 嗯， 也算是给自己增加一技多不压身嘛， 啊， 多学一项技能。 对，而且也可以说是让自己就一直还跟冰球有接触， 对， 要不然的话别断了。 对， 哦，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什么机会去 打比赛，反正是没机会， 滑冰都很少了。 哦， 滑冰都很少了。但是在我初三那年吧，就是初二初三101开始在学校里修建冰场了。 嗯， 就因为我是北京市第101中学，但是上了那时候就是他很重视冰球这个项目了。 对，所以虽然那段时间啊大环境的影响， 嗯， 让你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比赛， 是 或者说叫上冰的机会了， 嗯， 但是我觉得公池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孩子，就是他自己能够去寻找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把自己的眼界开拓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自己提到的，技多不压身也好，或者说是让自己还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对于冰球热爱的状态吧。你去学习了这个裁判员的知识，其实反馈回来之后，你自己在场上有时候也会更理解裁判员的判罚了。 对， 是是， 其实小时候有时候很不理解裁判员， 嗯， 觉得有时候吹的真的，哎呀， 怎么就针对我呀， 就针对我之类，就是或者是针对一个队伍。 对， 但现在一想其实裁判员真的很不容易。 嗯，学习了他的知识， 嗯， 自己当了裁判之后 反过来现在当了球员， 嗯， 觉得哎真不应该以前对那些裁判，嗯，就是做出那些粗鲁行为 啊，可以说是让自己在冰球场上的这种理解也好，或者说是对于冰球的一个认识也变得更宽了啊， 更宽了。 嗯，那当时你在学习冰球裁判这些知识的时候，应该也算是学习的那波里头年纪很小。 对，年纪很小，当时同一批学的也有几个朋友嘛， 啊， 然后自己的话说实话在这坚持那么长时间也真的不行， 啊， 还得需要朋友 陪 伴。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一起陪伴，大家都坚持下来了， 都坚持下来，现在依然在坚持吹裁判。 啊，哦，那真的很棒。 嗯，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理解一些或者学习一些规则知识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吗？ 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 嗯， 比如说就大家一起协调嘛，因为在场上吧有一个主裁和两个边裁， 嗯， 那个主裁就是主裁和边裁就需要眼神沟通，因为不能喊出来， 嗯， 不能说在场上不能说话嘛，就需要眼神的沟通和默契， 嗯， 就是几个小伙伴在一块讨论一下在场上该怎么吹，嗯，该怎么交流 啊， 以免发生一些错误，互相帮忙补个哨之类的 啊，嗯，就是你们平时之间已经有一些默契了，其实 已经有一些默契，因为从小到大嘛， 嗯， 都在一个队里打球，已经那时候已经坚持六七年的时间，就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嗯，对，但是作为队友的话其实这个默契度已经是很强了， 对， 可是作为裁判的话， 啊，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默契度啊， 因为在场上如果判罚不公的话就是教练吧和家长都会有意见， 对，嗯， 就会反应 是，所以的确也是给你们带来一个新挑战嘛， 对，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嗯， 吹的那些队员嘛也不比我们就是小几岁。 哦，对，你们是初中，他们是小学，实际上 对就六年级，可能就差几岁，也许我们12岁他就9岁 啊，但是角色又不太一样， 是 啊，我们是作为这个公正执法的裁判， 是 啊，所以就需要去考验彼此之间大家的一个默契度，然后保证让这个比赛能够顺畅的去进行嘛啊，再加上你们又已经有当球员的这个经验，所以就更理解这个裁判员在场上如果能够 就是让这个比赛进行的很顺畅的话，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发挥，对于球队整个的这个表现，其实它都是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嘛。 对，吹过裁判就打球上也会更加的思路清晰嘛。 啊， 在传球和传球方面和战术方面会清晰很多，因为裁判跟球员完全是两个视角。 对对，所以自己当了裁判之后真的是有助于自己在打球上的一些表现的啊。 是， 然后再加上刚才你也提到了，上到初二初三的时候咱们学校又修建了冰场，其实这个 其实那个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环境吧，因为学校里有湖嘛，我们学校里、 哦、 学校里有好几个湖、 嗯、 湖面上冬天把它结冰就可以建冰场。 对， 然后当时嘛，就是我们在上面打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就通过我们就在那玩、 嗯、 因为那时候练他们可能已经晚了嘛，因为年纪已经很大、 都已经上初中了， 但是能增加就是冰雪参加冰雪人员这个基数吗？ 会的 会 的，会 增加一些基数、 啊、 就让他们了解冰球。 那看来就是有不少的同学因为你们打而对这个项目、 嗯、 或者说对冰雪的知识 开始感兴趣了。 对对对， 逐渐参与我们，比如说校队比赛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专程会打车或者包辆车去来看我们、 啊、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鼓励嘛，就是对于咱们这些场上的队员也好，还是场下的这些我们的同学们也好，大家都是一种对于冰雪运动的支持、 嗯、 我们支持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这种支持的心情是一样的嘛。啊，这是在我们初中的这个阶段，但是等到上高中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还有紧迫感吧，应该那时候叫、 嗯、 肯定就更强了。 那时候就感觉到就高一的时候就是放弃的理念的越来越多，但是高一的时候、 嗯、 在有一次比赛中嘛，我被首钢队的外教、 嗯、 首钢冰球队的外教在外面看观看训练，然后最后我就入选首钢冰球队了、 嗯哦，这是在你高一的时候。 高一的时候就一次比赛、哦、然后那时候就想着往专业这方面发展， 嗯， 就一直在那边训练来着，但是学习我从未落下 啊。 利用就训练的那些间歇时间就是把学习补上去，周六日呢放假的时候我回家，父母给我报了一些就是课外班之类的，帮我一些补充一些学习方面的知识。 对，我觉得其实从公职这个嘴里说出来啊，已经基本想象出来当时他那个忙碌的生活状态，但是自己是冰球学习两不误的一个感觉了。因为从刚才他介绍自己能够在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远见去学习裁判的知识，就能感觉出来是一个从小就已经很会去利用时间，高效的要利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再次要佩服一下公尺啊，就是能够一直把这个冰球坚持下来，的确是离不开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呀、啊、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对于时间的这种管理和分配的能力。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公尺和大家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难忘的故事。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公池的故事。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感觉得出来，就是好像在你的这个学习冰球的这个道路当中，好像每一个阶段隔个那么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挑战或者说是机遇。 对， 这样子反而让你能够在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始终会保有这份热情嘛。就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眼前好像是出现了一段暂时的黑暗，没球可打啊，但是我们又可以去学习裁判员的知识。 对 啊，然后等到高一的时候呢，又被选到了这个首钢冰球队。 嗯， 又是一次新的挑战。 其实作为冰球运动员吧，在你每次换队或者换到一个新的地方，你都要面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生。 嗯嗯、对， 还要遇见不同的事儿，就很帮助你在未来的社会，哪怕你打不打冰球，都能帮助你在未来社会上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吧。 嗯， 就在社会上你学不到的东西，在冰球队你也许能学到。 对，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也是一个小社会吧， 也是一个小社会，在一个团队里。 你需要和你的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啊、 嗯、 协作呀，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素质能力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冰球去收获到的嘛啊。 对， 那刚才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听你介绍的时候感觉到，就是其实你这一路的坚持还特别不能离开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支持啊。我 就是从小时候嘛、嗯、从小时候父母嘛，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些政策之前，或者没有政府，因为那时候还没有2022冬奥会这个事儿嘛、 嗯、 就大家对那个就对冰球很陌生，那时候吧就纯得靠父母去投资， 嗯， 去买护具上冰，就是得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就父母这一路走来陪伴很不容易， 嗯，所以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我听你这个介绍感觉就还是很支持你的，哪怕当时可能身边很多的人都放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在你旁边给你打过退堂鼓吗、嗯、 对，父母其实很支持我这件事儿，就是他说只要你愿意的话、嗯、我们就一路支持你，你喜欢的话、 啊、 就很感谢他们。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离不开家长给你的这种支持，因为也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嘛。 对， 才能够让你一直坚持下来，把这份热爱去坚持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你在参与冰球这些年下来啊，你得到的这些收获你觉得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收获主要是真收获，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交到了朋友。 嗯， 就是在冰球队结交那些朋友吧， 就像你说的嘛，不同的队伍就有不同的朋友。 对，不同 的队伍得有多少朋友， 有很多的朋友嘛，就在一起，不论到以后嘛，就是都会用微信去聊天之类，就见面都会打招呼。 你最长的队友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有跟你一样、就是 啊、跟我一样的球龄。 哦，真的也是你们打 小都13年，就从小就在一块儿。 哇， 到现在就关系就很铁了。 哦，那真是、 嗯、 你们这真是纯发小啊，可以说是。 对、 哦、 就一路都在一个队，无论去哪儿都是在一个队里。 哦， 到高中之后嘛，他就逐渐的就不打了。 哦，那现在 偶尔会参加一些裁判的之类的工作吧。 哦，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位朋友啊，他就是现在主要可能是做裁判的工作， 做裁判的工作或者是业余吧，就玩一玩 啊、 哦，就参加业余活动玩一玩，因为现在这个冰雪体系已经很完善了，有些业余队嘛就可以玩， 嗯， 社区冰场之类的。 就像你提到的这个朋友给你带来的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啊， 是 就是有这种纯的发小，虽然说可能现在大家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感情依然不会变。还有就是你后面这些不同的队伍当中跟你非常要好的这些队友们、 嗯、 啊，大家其实也是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和你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和鼓励，可能都是影响对方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走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 对，因为一个人坚持可能就影响队友跟你一块儿的坚持，也许他不想打，但是看你打的话， 嗯， 他可能也会坚持下去吧。 看来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有过这种彼此影响的时候啊，和你那些伙伴们。 嗯， 那这是你友情上的这个收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这些友情一定是会陪伴你更久的，应该叫陪伴你这一生的。甚至我们有时候这个畅想一下未来的话，可能在你以后步入到工作岗位了，不管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以冰球为重心，但是可能到了周末的时候和你的这些好伙伴们大家一起相约打个球啊， 嗯， 是很理想的一种状态啊，也是把它当成一种放松解压的状态了嘛。那其他的收获呢？ 还有就是冰球能培养一个人的性格。 嗯， 就这个人就是冰球嘛，因为训练是很苦的很累的，也许会受伤，也可能还会流血，在平常生活当中吧，遇到什么事儿吧，你就有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就永远就是想把这件事干好， 嗯， 做完那种性格吧。 嗯，那我很好奇公时在打冰球的过程当中受过伤吗？ 受过伤。 受过呀。 对， 受过什么样？ 左臂就是打过四颗钉子。 哇，那当时在你多大的时候、 嗯、就在打一冬会之前吧，一冬会之前那个间歇受了伤来着，就是当时50多天就回去打比赛了。 哇， 坚持着打着加保。 这就是他自己刚才提到的嘛，就是要凭着这个顽强的毅力要坚持下来。 对，就是培养一个人的毅力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队伍嘛， 嗯， 少了一个人他毕竟 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队伍变完整了啊，这一刻真的是谁都不能少。 无论少谁或者这个人他重不重要、 嗯、 但是都不能少，在关键的时刻比赛的那一刻开始。 嗯，可是当时受伤的时候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呀。 嗯，很痛苦。 嗯， 父母都很着急。 想也能理解，这是人之常情嘛。难道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说咱要不然这次就先别参加了之类的？ 他们没有，他们当时也跟我提过意见、嗯、就说要么这次就歇了吧。 对 呀、啊、想要那些队友，想要这次比赛、 嗯、 最后还是凭借毅力扛下来了， 就是通过自己恢复性训练 啊、 就是送去康复医院就进行恢复性训练，然后努力训练了30多天， 嗯， 然后回家休整了一时间，然后就开始回参加正常训练了。 嗯，所以其实光想一想那段时间啊，虽然公尺讲的是蛮轻松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肯定是非常难忘的。而且就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一点，这种毅力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啊。 是， 一来是他自己亲身在参与其中，二来呢可能也的确是因为冰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的影响，让你能够咬牙坚持下来。 是 啊，这的确就是运动给一个人带来的这种磨练的作用。 嗯，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以后的道路当中吧，再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想想那时候也就觉得没有那么难熬了。 是的，就是给人一种不同的经历嘛。前所未有的经历，不能运动员的话。 嗯，所以其实你自己倒是对于那段时间自己的一个状态，回想起来，现在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受？难熬吗？ 难熬，说说，但是很难熬。那一阵儿，因为每天嘛得进行恢复训练，真的很疼那种。 嗯，那我就很好奇啊，那段时间和高考来比的话， 我认为高考更难。 啊，就是后面还有一个难关等着呢。 对，因为在高考那段时间嘛，因为他对于打球嘛，那时候就更难了。就学习啥， 嗯、 只要一回就从训练就训练场上回到宿舍里，就立马得打开书本去翻阅。 嗯， 就一刻不能耽误。 嗯， 然后随时随地看着有网课之类的，赶紧上。 就是已经在之前自己利用时间已经很高效的那种状态之下，还要更高效。 比如说就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想做一些什么事情都不行、 嗯、 就是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学习这方面。 对、嗯、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准备高考的那种状态之下，同学们的那种状态已经真的是快到一种极限了。可是在公尺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它还有一部分是要放在冰球当中的，所以那段时间的确是听起来就是我们都感觉让你无暇应付了，但是从你的这个角度能够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依然还是要非常佩服你。但是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可能那次的受伤和高考相比的话，那会儿是身体上承受的这些疼痛感要更强一些。 我认为我承受，其实还是我担心的是父母太过着急。 对，就是怕他们操心。 其实因为我觉得小伙子嘛，受过伤无所谓嘛。 嗯，也可以算作是我们的一种勋章了啊。 每一次受伤都是一次成长，在我看来，在运动员的眼里， 嗯， 就每次受伤都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成长。 嗯，但是就是怕父母他们太过于担心嘛。 对，就怕父母他们着急 啊、哦，所以在那次受伤的时候，想让自己尽快的恢复，其实也是希望不要让他们太过于担心。 是的， 同时也是能够让我尽快的回归到队伍当中，不让队友，不让教练，不让我们整个这个队伍大家担心。 对， 对，不要拖这个队的后腿嘛、少一个人训练方面或者是就是练不到很多东西吧。 嗯， 嗯，那像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做对比的这个高考嘛，能够在那样的一个阶段还去坚持让这二者彼此能够蛮和谐的去共处。 那段时间嘛，每天睡眠时间就不超过5个小时。 哦， 就很累，有时候甚至累到失眠。 对啊，那种状态之下，那何必还要那么坚持呢？那不能就比如说先把冰球放一放吗？ 因为在首钢那也是一支团队，团队少了也会影响到、 哦、同样不可以， 同样不可以 啊、 哦！因为你在这个队里就做了有始有终 啊、嗯， 不能到关键时刻就是直接跑了。 哦、对，所以就是再次感受到了冰球这项运动啊，给公尺已经带来了一种就是他对于任何事情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还有就是要咬牙坚持下来的这个，我觉得已经有点像是军人的这种顽强的作风了。 是，因为那时候嘛，打冰球嘛，就会有一种责任，只要你在这个队里，就会有一种责任、 嗯、 每个人分工虽然不同，但是呢，每个人呢，在场上他有一定的责任的。 嗯，那当时你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应该那就已经算是很专业的一个队伍当中、啊、 因为我在那里就是就我一个是最小的，就是未成年嘛，队里的队员都比我大4、5岁、 嗯、 就他们都很照顾我。在那个环境下，虽然说学习很累，打球很累、 嗯、 但是那些哥哥们对我都非常的好，在场上有一些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嗯、 他们都不会说我，就会用心的指导我，就教导我，就是这些方面该怎么打之类的，就是没教导我之后我都很感动，很感谢他们。 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其实也是让你会更快的去成长。 对， 嗯， 在冰球我感觉海淀冰队也是一个传承吧，就是大队员会帮助小队员、 嗯、对，然后等到了这个首钢冰球队同样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氛围。 再回到海淀队的时候就会发现对小队员嘛、 嗯、 要和蔼可亲一些、 嗯、自己平时可能也会 就是跟他们的这种分享啊帮助啊也就会更多一些嘛，不自觉的就会更多啊， 会跟他们会跟海淀队的那些兄弟们或者队友们分享一些在专业队的一些冰球知识吧， 嗯， 或者说经历， 啊，对，毕竟能够加入到这个专业队和我们这种应该算是就是学生军的这种队伍还是感觉很区别很大的，啊， 对，区别很大的，因为他每天的训练吧， 嗯， 包括体能训练或力量训练真的就很累很累， 嗯，对，而这个又对于冰球运动员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嗯， 对， 那在那段在首钢冰球队的时间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除了团结之外吧，因为这些到那个到已经到成人队伍就很多就为人处事的方面， 嗯， 就得到很多的帮助，比如说小队员要尊重老队员嘛， 啊， 就是小队员就是该干什么都要自己就知道，不用人说就自己去干就行了， 有点 眼 力劲儿了， 眼力劲儿必须得有了就大家都认真的训练了， 嗯，那你会觉得当时那个环境压力会比较大吗？ 压力挺大的，先开始训练之后没训练之前压力挺大的， 嗯， 因为每天因为几乎没什么人说话，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就15、16岁，那时候还停留在一个玩的阶段。 你身边之前陪伴你的那些小伙伴都没了， 都没了。然后去那就是大家上兵的时候就认真训练。 对，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让这个公池很早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接触这个成人的世界了。 对，在那儿最主要还是为人处事，严谨严谨劲儿。 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盼望着自己赶紧长大啊，就觉得 其实现在还是想盼着回到小时候。 对， 觉得长大好累。 对，就觉得怎么大人也可以干这个也可以干那个，然后没有人管，然后我们做什么都要被大人管，但是经常听到大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小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你这个 现在能理解了。 对，但是等到慢慢的自己长大了之后，嗯，逐渐的理解成人世界的一些压力无奈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在少年时代的那种状态真的是很幸福的，但是呢成人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就是最终步入到的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也是让公池能够去学会在成人的世界当中应该有的一种状态，但不代表说我们就失去了自己原本该快乐的一种少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在首钢冰球队让你可以学习到或者说叫可以了解到，但是回到我们的海淀冰球队，回到你的那些同龄的伙伴们之中的时候， 嗯， 其实也可以算是跟他们提前去分享分享自己的这种收获和经历嘛。 因为到这个年纪就是现在就是我的怎么现在这个海淀队吧，大家都有忙碌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高考和出国之类的， 嗯， 压力都很大。能现在就是这次吧还要备战北京市的一个锦标赛， 哦， 就大家因为最近就在备战嘛，就前一阵训练刚结束， 嗯， 因为疫情原因可能推迟了嘛， 嗯， 但是这段时间能组织起来这个训练也真的很不容易，都靠家长们还有就是队员们 对自己调节时间嘛， 对这个事儿的就是支持吧， 嗯， 大家能集中到一起，不论有多少人，但是每次都会到，大部分人都会准时到吧。 对， 参与这个训练，还有教练员们。 对，就是让你再次又感受到了像你说的，你们在一冬会时候当时那种备战的状态，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了啊，可以说。那你在海淀冰球队大概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得6年了吧，因为我不仅参加海淀的那个冰球项目， 嗯， 还参加了滑雪的那个比赛，在代表海淀， 哦，滑雪。那也就是说公使你自己这个滑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成绩的。 我也从4、5岁开始滑的雪。 那现在也还在坚持吗？ 现在还在坚持，每年的雪季都会去崇礼滑。 你滑的是单板是 单板双板都能滑。 哦，真的是太佩服公使了，就是在这个打冰球之余还要滑雪，然后还能够代表我们海淀这个滑雪队去参加比赛。 滑雪吧这个项目就更加小众，就是 对呀， 啊， 而且它是更个人一些的。 对，而且这个东西吧在中国嘛，在外国因为它就雪山嘛，它随时随地可以滑，在中国必须等雪季，而且那个时候的崇礼吧雪场还不是特别完善，但后来慢慢的就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往那儿去滑了， 哦， 滑翔2022。 所以我觉得公池你真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冰雪事业的支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没有这个申办冬奥会之前你就已经是一个老冰雪人了，怎么可以说 就一直参与冰雪的活动。 哦，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冰上和雪上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对，但是大同小异吧， 嗯， 都对身体的就是控制能力比较要求比较高，还有那个稳定性嘛。 啊，那所以在你备战高考那些时间自己同样还有时间去滑雪吗？ 备战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已经无暇顾及，只能顾及学习和打球这一件事 啊。就是如果非要排个顺序的话，可能冰球比滑雪再稍微靠前一些。 滑雪现在就一般都是冬季嘛、 嗯、 就现在就跟朋友嘛，因为大了吧，就是前几年嘛高二的时候就放假了，跟以前小时候都是父母 带着 开车去、嗯、现在呢因为铁路嘛，因为2022的那个 对很方便， 就是坐铁路几个小时就到了，然后滑几天在那儿包个那个酒店 啊， 就几十个人包一个小点的那个农宿民宿之类的， 对对， 然后去玩了 啊、就是对于公事他们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真的就更轻松一些了啊。再加上我们现在说个更轻松的话题，就是公事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了，那就自由的时间就更多了啊。回看曾经那些辛苦的岁月就已经可以跟他们说拜拜了。那接下来上到大一之后，你们学校现在你知道有冰雪相关的一些 学校目前还没有冰雪相关的东西、 啊、 但是我大学学的是有关于新闻方面，就 哦 新闻传播那个方面、 啊、 我想就是通过自己吧，在新闻这方面传播这方面把冰雪这个、 嗯、 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冰雪这件事儿吧、 啊、 冰球这个东西吧， 在这方向去做一些努力。 对， 那你自己在打冰球和滑雪这方面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安排呢？ 不想放下，就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吧，锻炼身体。 嗯， 就组织在学校里嘛，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嘛，到大学之后 对 就努力组织一支组建一支滑雪队或者是冰球队吧、 啊、 因为现在、因为2022嘛，就是北京大学这高校之间这个联赛就是组已经开始组起来了， 已经有了。 对，就想通过我个人努力吧， 给你们学校也搞一支冰球队， 搞一支冰球队参加这些比赛吧。 对，那现在你自己就是在海淀区啊还有首钢队还在其中吗？ 还在其中 啊。 就首钢队对我非常好吧，他说无论你去上学还是都是首钢队的一员 啊。 也许这就是冰球队的一种精神吧。 嗯， 人走了精神可以留住。 对，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你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希望这个2022办得更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冰雪项目。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到那时候你刚好还有可能会成为志愿者。 志愿者现在前一阵已经开始报名了 啊。那 但是那一阵我因为高考嘛学习特别紧张、 嗯、 就没有参与这件事儿，就是那时候吧什么都不想了，就只有高考这一件事儿、 嗯、啊， 就没有参与报名。 对， 而且想把这些机会留给比我更小的队员们吧。 嗯，那从你自己学习的这个新闻传媒的这个专业来说的话，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机会、 嗯、 啊，让你能够跟冬奥会有这个亲密接触的这个方式嘛啊， 就看以后的发展方向了。 对，但是从公职自己的这个介绍真的能够看出来，就是自己在亲力亲为的参与，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的朋友一起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冰雪运动。 嗯， 那冰雪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收获和影响，从你自己参与这十来年的这个角度，你能不能最后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觉得它能够给尤其是青少年吧带来的这些好处？ 对于青少年带来好处吧，就是强身健体锻炼身心嘛。 嗯， 因为打冰球的孩子吧非常的聪明， 嗯， 怎么说做各种事，而且呢让你身心就让你能交接更多的朋友嘛。 嗯，其实我觉得从公池他自己的这个目前这个人生当中啊就已经能够看到很多给他带来的这个影响了。强壮的身体自不必多说啊，另外呢就是他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真的是离不开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一直强调过的，比如说能够凭借着毅力去克服很多困难，还有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有效的去利用时间的这种能力，这个其实的确是在我们以后步入到社会当中步入到工作岗位当中都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到那时候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也是会处于一些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能够很好的去协调自己手上自己生活当中这些彼此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真的就是非常考验一个人能力的时候了。那从公池在自己的这个小学初中高中这些不同的阶段能够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这个冰球的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其实就已经看出来了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真的是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那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听到公池的这个召唤啊，一起加入到冰雪运动当中去感受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快乐，